心想，撒克拉琴面呢一隻字咧，其實係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嚟講，人嘅成長就好似古代嘅煉金術士一樣，要將身心靈唔同範疇去提煉，先至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嘅自己。喺呢個節目入邊，我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心理學、社會學、身心靈唔同範疇嘅專業理論同埋科學實證，同大家一齊成長、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係安靜，靜齋練心術，逢星期日12点到下晝1点半。 好啦，究竟呢個縱容呢種套丁行為個直接後果同我哋有咩關係呢？雖然你就話係你唔抵得新界人有呢個特別嘅權益咁樣，我都話一開始呢個唔係傳統權益嚟，呢個一港兩制呢個特權階層其實應該消失。第二係咩咧？係令到成個新界嘅發展咧係脱離香港嘅整體規劃，因為你根本冇辦法去主宰嗰啲土地嘅用途，即係話你預留嗰1200公頃係攞嚟做丁屋噶嘛，而佢只要申請佢可以喺嗰度起嘅話，你點可能將嗰幅地可以將佢發展成為一個符合公眾利益嘅地一個用途咧？ 同埋記住啊，丁權係無限嘅，丁權係無限，一出世之後 就有噶啦， 就有噶。但係香港嘅土地有限，點解而家民間經常講即係丁屋啊，或者係呢個丁權嘅使用係應該要提上議事日程，講話要截龍，或者係定一個上限，又或者有一個特別嘅處理，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如果呢個制度上面嘅腐敗， 佢將會食曬所有新界嘅土地， 係啦。 而結果政府就要諗計走去呢個全港市民共用嘅郊野公園啊、水塘啊呢啲地方，或者填海啊等等呢啲咁嘅地方。個最主要原因就係佢唔敢掂呢個新界人。而我覺得唔敢掂新界人背後係有政治同埋利益嘅考慮。 絕對 上層嘅政治考慮，因為新界背後就係建制派裏面嘅核心，即係政府嘅盟友。好啦，到新界佬作反嗰陣時咧。政府就唔知點算啦。 過去一段時間，啲新界佬或者新界人或者鄉議局經常講話搞組黨，其實係咪講緊其實都係跳草裙舞嘅咧？係嚇，去到最尾講嚟講去啲最尾又組唔成嘅喎，係嗰係咪？ 真係唯一搞個新界佬嘅就係彭定康。 係 第一，當時就係陸公衞提出呢個嘅新界嘅土地呢啲繼承啊。财遗产继承啊， 就唔可以净系呢个 嘅男不传女呢个问题。 系啦， 咁咧就。當時啊，鄉紳就話陸公衞如果落去就強姦佢。 係啦，你夠膽你係入村，我會強姦你，幾恐怖啊，大佬！ 咁就結果就 野蠻，真係野蠻。 大佬，英國佬你當我流嘅咩？真係，你睇下嗰啲昔日嗰啲牙斬斬嗰啲鄉紳已經冇曬啦。 係， 真係㗎，唔係新界西呢班啊，當時最紅係新界東北嗰班啊，係冇曬㗎啦，已經係。點解啊？因為各種各樣理由拉 Q 曬啦嘛。 政府大把工具可以使用， 大把工具。喂，大佬，你串到咁嘅地步，英國佬就用佢嘅專政工具，就唔係對付良民，而係對付啲惡霸。所以點解香港人會覺得英國佬嘅管治係文明，代表進步咧？就因為佢會有啲方法去對付呢啲人所共憎嘅神憎鬼厭嘅呢啲咁嘅惡霸。好啦，跟住村代表選舉掟汽油彈， 哇， 拉 Q 曬啦，用 ICAC 各种的名义去打击他们，用这个商业罪案，用各种的名义去打击他们。好了，打散了之后到1997了，彭定康离开了香港，这个癌症肿瘤就扩大了， 令到即系既得利益者又或者系参与其中的人数是有增无减。 点解呢？就是个大的气候，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他们拿到新的政治支持，就是中联办新界办事处。因為政治上他哋選舉要交貨，結果就大家 trade off， 佢哋係政治上可靠的盟友， 自然有啲咩著數俾我先？ 就對於呢啲嘢隻眼開隻眼閉，對於執法的行為，對於好多呢啲咁嘅嘢， 你想我選舉上面又要動員起上嚟支持你， 又要打擊泛民，又要成喂咁你落區去朗晴村，邊個幫你保駕護航先？嗰、那個咪曾樹和咯。你見到㗎？點解喺2012年之後，大量嘅新界社團背景嘅人物，包括喺佔旺？金鐘嗰陣時出嚟清場嘅人，包括係喺呢個選舉裏面出嚟站台，包括係撐呢個689，包括撐林鄭，都係嗰棚人嚟噶。喂，新界佬點解彭定康年代政治上唔敢活躍啊？因為你一出頭，殖民地政府就會揾警察打你。點解呢？因為我先係大佬，幾時輪到你？你明唔明啊？同埋你影衰我，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如果我係你梁福源，你係我政治盟友，對英國佬嚟講，對嗰啲鬼佬嚟講，佢覺得你影衰我，我會喺 Hong Kong 級嗰度同李柱明下街你握手， 但是陈方安生是不会跟梁福源平起平坐的嘛。 一脚牛屎。 不是牛屎那么简单。 野蛮。 而是他们有 file 的嘛大佬啊。英国佬有 profiling 的嘛。他们会知道晒啲什么背景的嘛。这个乜叔乜叔什么背景他们个个都知道的嘛。他们做过什么东西 ,file 这么厚个个都知道的嘛。他怎么会为什么新界南和新界总区新界西个反黑或者个阿头一定是鬼佬啊？以前1997年之前， 哦，就是可以咁冇咁容易卖佢哋仗， 同埋佢唔会俾嗰啲同村兄弟影响啊嘛，因为冇啊，同村兄弟喺英国，喺呢个牛津郡啊，喺约克郡啊， 或者人事任命嗰度已经做咗类似啲防火层嘅一个嘅处理。 同埋你留意一下，我记得1997年之前，新年咧我就一定好留意嗰啲新闻，因为好少报纸出嘅新年，初一初二咧。那个鬼佬一定带队入去新界元朗扫赌啊！ 扫赌啊！点解唔系扫佢地方炮仗？ 冚赌啊！嗱，你话喂咁小事围村兄弟，大家 happy 下玩下鱼虾蟹咁，点解咁搞到咁大镬咧？嗱，拉完之后都冇嘢嘅，通常都系，但系佢就要做嗰个大龙凤， 震下佢， 系话俾大家听， 边啲人话事 系啦 啊？ 呢条村边个揸旗嘅 系啦？ 你话围村风俗啊嘛，我就话俾你听，全港都唔可以开赌，就特登喺嗰阵时间入去拉佢哋。是落他们面的其实。 他们是在池塘那里赌的。 梗是啦。喂大佬通。 赌什么鱼虾蟹啊天 放炮仗以前是放到现在放到那些整个波那么大的那些烟花你知不知道你试一下年三十晚揸车经过大榄隧道啊丁九桥啊那些啊。喂在下面射上来的那些烟花是跟维港的烟花是差不多的其实。什么现象呢我就说新界失控。新界失控是什么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没有网管甚至是得到新的政治的支持就是呢红和黑溝在一起变成鱼黑色 政府都寄了去变了是 当然是寄了喂大佬你见到曾树华你看没事 又要寻求他的支持在政治上 你何君尧到现在有什么事呢 是吗你很简单那天在法院门口辱骂这个印度裔法官那班人呢喂大佬摆明是触犯这个种族歧视条例的喎， 种族歧视同埋藐视法庭， 藐视法庭的喎，有咩事啫？ 而家好似话律政司交咗俾执法部门处理，我哋 律政司退休咯， 睇一睇嗱，睇一睇警方点做啊？ 系啦，睇下警方几时去拉啲挺警方嘅人啦，系嘛？ 系 个陈章明啊出咗声啦，平机会都平机会主席都出咗声啦，所以我就话咧，呢啲唔系净系纵容咁简单，而系话个大环境好啦， 制度腐败啊！呢个 我自己亲历嘅一件事，我相信。你在立法会当时我在政府我们一起经历过就是新界东北发展。 2012年 曾荫权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提出这个新界东北发展的方案。当时力排众议提出一个叫做用土地收回的方式然后重新规划。你记不记得2012年当时林郑仲是发展局长 ,2012 年的6月上去立法会你就是立法会的议员那时解释新界东北发展你记不记得当时讲什么 他改变了政策方向 当时未改未改 ,12 年之后才改 ,6月未改 ,6 月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用官地收回是什么是防止官商勾结。大家找回啲片冇呃你 的。有记录嘅全部。 有记录全部有记录。而我好清楚因为我有份去参与即係去整施政报告啲嘢所以我知道个过程係点。 当其时社会又好关注地产霸权呢样嘢。 係啦。当时就係讲到最主要嘅考虑就係话如果你用公司合营嘅话呢搣除唔到官商勾结呢样嘢。所以用官地收回啦。官地收回点解令到地产商同埋所有新界佬呢係即係咬牙切齿咁痛恨呢即係话譬如我呃咗阿罗兰。买了这幅农地回来。 又或者是打完他的仔这幅时光。 罗 兰 就在窃听风云三里面自己有幅农地在耕田。跟周迅在这里。然后呢林家华就找人呢就想去拿了他的幅农地。就奸平奸贱说、哎、你幅地没用其实他知道那幅地隔离会发展成为屋地。就呃他。 他要用完整的地嘛很多块地。 就告诉他你用农地的贱价几十万买了他一大幅农地。他想起他不肯买。咁嗱，你呃咗塊農地翻嚟，如果你用官地收回，用政府動用呢個土地收回條例，即係話因為所有新界地都係政府噶嘛。好啦，收翻之後咧，佢會補地價俾你，佢補翻係農地嘅地價俾你。 係啊，好唔同嘅個價錢，低好多嘅。 即係話你俾咗30万阿羅蘭咧，政府最多俾31万到32万你嘅啫。咁你中間揾黑幫啊，揾其他嘢，嗰啲開支點找咧？咁然後跟住你嗰個32万，你諗下如果？罗兰嗰30万嘅农地变成呢个丁屋出售， 可能讲紧嘅系三亿 增值啦，大幅增值， 由300,000到三亿， 系 中间嗰个 premium 系 就系头先嗰扎食物链啦， 系 包括咩咧？客帮啦、乡绅啦，变成建筑商啦、路费啦、等符费啦，然后套丁啦，帮手套丁嘅律师楼啦、地产代理啦，到发展商， 哇，几多人参与其中， 都系要睇住嗰300,000升到三亿中间个 premium 嗰度甩一笔。张暗权就好衰唔衰，就话官地收回，官地收回即系打烂晒头先嗰扎人所 有 嘅饭碗， 佢有 梗系谂过啦， 有思考過 就打烂晒嗰扎人嘅饭碗。好啦，结果系点呢？而家东北发展，2012年嘅七月，陈茂波接任发展局长之后，就话推翻呢个 官 土地收回条例，改用公司合营。咁好多人就话：，诶、哎，呢个梁振英衰格啫，就讨好地产商咁样。但系你留意一下2017年政府施政报告里面系讲紧用公司合营去提供首置。跟住你咪見到嗰啲樓價係咁嘭嘭聲升咯， 一路升到而家。 一講完升到而家，你睇中原地產指數你就知噶啦。出年我話俾大家聽，升得仲犀利。我冇水晶球，但係喺而家呢個政府嘅政策下邊，我只係睇得到根本係冇決心去解決嗰個住屋問題。所以點解佢搬龍門否定就係話要扭轉嗰個樓價，而係只係不過係扭轉工具。係 啦，要出口術， 要出口術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就係地產商嘅利益代表嚟嘅。不過，佢代表嘅地產商就係喺新界囤積大量農地嘅地產商。新界東北大家睇到嘅最多農地嘅係乜嘢？皇后山，你記唔記得當日？ 記得。 解放軍皇后山嗰度嗰幅地本來係起一個天主教大學。 係。 當時曾蔭權拍板攞嚟起天主教大學。2012年一上場推翻。 改晒。 改晒咩呢？攞嚟做屋地。表面上话攞嚟做居屋。但係实际上围绕住皇后山嘅最多囤咗地嘅就係地产商。当你一re-zone佢成为屋地嗰时咪释放晒下面嗰啲地产商落我钉嗰啲地囉。 係呀，因为政府会喺嗰度呢係起好晒嗰啲。 跟住咪你仲公司合营㗎嘛。 土路渠务全部做好晒。你有晒呢啲嘢，你嗰个土地再起屋嘅话呢先至有价值。 如果唔系冇价值㗎。因为新界地。你唔係變成熟地，即係話你冇 infrastructure 咧係冇意思嘅。 係啊， 渠唔到、路唔到、電唔到，冇意思嘅。但係當你政府一話嗰度起居屋，哦，隔離嗰啲乜叔乜叔就 happy 啦。 係 點解咁 happy 咧？係嘛？所以我就話好多人問我俾 number 俾 number， 你唔好信嗰啲六乜乜叔乜叔、五叔、四叔、七叔、六叔嗰啲，你信我，我就話林鄭一日喺度，你問我， 你做明燈 真係㗎嗱，你問我地產佬買邊個，一定唔係李嘉誠，一定係恆基。 恆基。 是啦，因为你看那些囤地的数目，你看就知道了。 你预示将来的发展是会怎样的？ 这些没有内幕消息的，我觉得反而不需要内幕消息的。其实 建基于现在我们看回客观 数据，土地的数据，我就最喜欢看陈剑清的报告的，因为踏实实际，就比那些比number那些人就其实踏实很多，因为他真的逐个套丁那些屋苑去数的，其实走去睇翻啲地圖， 即 係 勞工密集型、工藝式地去畫翻啲 資料出嚟，工藝式去畫翻 出嚟， 咁所以咧，你只要使睇睇佢哋獨立媒體同埋本土研究社關於新界東北囤地嘅情況咧，你一睇你就知噶啦，其實係發生咩事。好啦，呢啲咁樣嘅咁大嘅利益，呢、這個就我頭先講啦，同新界西北係兩種利益集團，東北嗰種咧就係出邊嘅上市公司啦，係 大嘅地發展 商，大量入去囤地啦，而西北咧。因为复杂啊，其实你睇到嗰啲 元朗啊，你讲紧系， 即系嗰啲社团人士嘅势力咁大，系嘛？甚至主宰特首选举同埋特首落区都要佢哋保护嘅话，你就可想而知嗰个系乜嘢区？ 嗰啲系多过一个社团添嘅， 据说有三个字头， 几个社团嘅系。 系啦，咁你谂下朱海迪嗰单嘢坚嘅，其实系真系喐佢嘅，本来 系空佢嘅话，要系 唔系净系空啊？真系喐佢嘅，其实。咁你谂下而家见到咁嘅情况，边个敢落去？你睇《竊聽風雲》裏面再講一次，啊，吳孟達都搞唔掂啊！吳孟達就出邊嘅發展商嚟，真係噶， 搞唔掂啊！ 搞唔掂啊！林家華、劉青雲嗰班兄弟啊，係啊，最後尾係要吳彥祖咧，即係正義之心去揭發佢哋嗰啲咁嘅嘢，引發佢哋內控。 揾翻呢套戲先得， 係啦，即係一定要睇，我覺得，即係睇完土地。呢、這个本土研究社嘅报告之后咧，再睇《窃听风云》， 你就会好立体、 好立体地知道发生咩事， 了然于胸，知道政府而家呢个点样容许制度腐败出现。 嗱，所以我绝对支持系咩咧？我到而家都系坚持，如唔系净系截龙， 而是新界发展要用土地收回的方式，要用官地收回条例， 政府是 动用政府的尚方宝剑。如果你这样，我告诉你，就算我刘世良现在即刻转态完全支持林郑月娥的政府都得，如果他敢动用2011年当年回到曾荫权的方案，他将新界土地开发，将它变回做用官地收回，由政府做了个 master plan， 所有发展商的地政府收回先，然后我松了这里做屋地我先拿出来再卖。 因为这个才是打真军行使公权力地，是去免除撇除那个 真正官商勾结，这 个官商勾结 的因子， 同埋斩除这个套丁的利益链。如果你不是用这个官地收回的话，如果不是由政府主导那个新界发展，这个就是过去那几十年由当初做货柜场搞到啲路路面冧晒，一落雨水浸，而家都系一样。其实好多系因为嗰啲路咧压到烂晒，嗰啲货柜车，即系将佢变咗做货柜车。 系啊，系啊， 就系嗰阵时啲地冇咁值钱。好啦，到而家套丁100万一个丁权，就货柜场都冇埋啦。嗰啲车胎场、废土场乜都冇晒啦，废土场就霸官地啦，而家攞嚟。 系 佢自己嗰啲， 系 啦，嗰啲农地就攞嚟咩？攞嚟起屋啦。结果就是将中地官地就变成是废土场，跟住政府就唯有追认，话佢哋系呢个叫做持份者嘅话先 好，影响到既有嘅持份者、现有嘅持份者。 我想问下，我都讲过啦，我喺伟业街下边开档泊车仔，差佬抄牌嗰阵时候我就抗议，喂呢、這个我 系 stakeholder 嚟嘅， 我都系持份者， 我霸咗 伟 业街呢度，冇咪标，我自己 政府就嚟，政府就嚟， 我自己动个咪标喺度，俾嗰啲货柜车喺度泊， 只要话自己系 stakeholder 咁样， 得唔得啊？跟住我霸咗两个月就系我嘅，得唔得啊？你而家嘉湖山丘已经有高尔夫球场啦，有烧烤场啦，迟啲我谂上面起埋屋添啊，可以 夜晚又唱卡拉 OK 喺度， 咪咯。咁所以你成个新界嘅发展一定会失控，已经失控咗咁耐。你问我良政善治系乜嘢？其实你话民主做唔到，大家知道北京共产党碾死你。但系你谂下呢种嘅倒退，目睹住成个新界嘅沦陷，呢样嘢灭村。然后走去抗议，嗰啲人拉晒去坐监，13+3里边嗰13个人， 因为新界东北 系因为新界东北发展而俾人拉晒去坐监。呢个善恶是非嘅观念，我相信香港人真系要思考，唔好净系一面倒去谂嗰啲人系搞事捣乱。佢为乜啫？大部分嘅人其实唔系住喺新界东北嘅，佢哋系入去帮嗰啲村民，系咪？佢哋正正就系同陈剑青独立媒体呢班人。是有聯繫的，看到那個新界的土地那種不公義，那種扭曲的利益集團在那裡，是吧？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受到人身威脅，大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是2017年， 一年前的， 一年前發生的事，其實一年都沒有，其實是發生的事來的，大家好像不記得了，到現在這些地新界佬就出來牙斬斬，其實我想他們之所以這麼霸氣是有原因的，有後台嘛， 是佢覺得政治上邊揾到支持者，支持者嚇。 所以我就話咧，共產黨冇嘢叻，共產黨最叻係咩咧？維穩， 維穩， 維穩嘅意思係咩咧？所有嘢都係一個利益集團，去維持共產黨嘅至高無上。 即使包括咗香港人整體嘅利益，就係透過派呢利益咧去揾佢哋嘅政治聯盟，跟住維穩， 藏污納垢都冇所謂。所以我就話，我記憶所及，當時。真係觸動到新界佬利益嘅咧，其實係1997年之前，1997年之後，唯一一次做過嘅就係黎年出任呢個嘅申訴專員嗰陣時候，去批評政府嘅對付僭建物 unauthorized building 嗰陣時候，兩套政策冇即係一視同仁，而當時嘅發展局長出嚟就話要全力推動處理新界僭建，到而家究竟處理成點咧？你就可想而知， 冇咗影蹤 呢個套丁行為，即使法院判咗係違法，地政署竟然唔 call 停。我希望好多我哋嘅聽眾觀察係錯嘅，係咪？大家聽完呢個節目，去睇一睇，如果你住新界嘅、住鄉郊嘅，睇下有幾多呢啲動工緊嘅地盤，係咪搶喺呢個上訴庭判之前嗱嗱臨入紙？地政署有冇叫佢哋快快脆脆入嚟批？係咪？呢啲全部其實後面都係有龐大嘅利益。當市區嘅普普通通一棟樓都賣緊過千萬嗰陣時候，你諗下呢個新界係一個乜嘢生意嚟？呢個新界，呢啲咁嘅丁屋、丁屋屋苑，係咪係乜嘢？ 廉政公署要調查，其實係可以好忙碌嘅。 我話俾你聽，一定唔會喐啦。你諗下，差佬走去喐嗰個 樹大招風，印度巨銀紙嗰個道具供應商就拉 Q 人， 嗰啲就喐， 係嘛？擺到明係犯法嘅，套丁。喂，大佬，我剛才讀出嚟嗰個係區域法院嘅判詞嚟嘅，其實 佢就要以示話俾你聽，我做啲嘢嘛，就唔打大老虎就打下烏蠅咁咯。係啊，我有做嘢嘅，刷存在感就拍下烏蠅啦咁樣。 咁我想再問一下啦，咁如果上訴庭判咗嚟，又係呢個維持區域法院嘅判決，咁啊點咧？政府有冇相應嘅行為？既然你講得可以有追索性 ，DQ 又可以有追索性，套丁有冇追索性？如果有，喂，劉皇發、劉業強都賴嘅喎。边个新界乡市嘅代表冇做过套丁行为？ 地政署其实佢嗰啲条款里边系预留咗呢个权力噶，喂，但系佢点样去执行，点样去使用呢个权力嘅话咧，我哋就要逼佢去用翻呢个权力去处理啊，系。 但 系 好简单啦，我觉得陈茂波系个咩人？大家都知道， 佢自己都系啊。 即系我，所以我就话你有阵时好心悒嘅，你见到十三加三，如果上诉失败要入翻去坐，正正就因为公权力不彰，搞到市民要自力救济，亦都系因为村民本身被人欺负，要好多有理想嘅年青人入去帮佢哋，而佢哋正正就系俾人拉咗入去坐监嗰啲人，系嘛？所以你话点样可以令到香港人系会服呢个中国模式嘅管治？系嘛？就系藏污纳垢，就系为咗维稳而藏污纳垢。有冇一个中联办嘅人出嚟喝停呢班新界乡绅？如果有，你实有掌声啊！ 他哋根本就是其中一个始作俑者，去鼓励呢啲情况出现添。我话 梗系啦，喂大佬，去主礼啊、饮酒啊、选举啊、利益交换啊、选票啊呢啲咁嘅嘢，其实咪就系一个新界癌咯。呢、這个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就我哋密切留意一下，究竟呢个套丁呢、這个官司应该就嚟审噶啦。 系啊，哇，估唔到我哋2018年第一集 据说 打呢发咁近， 辩方会传召呢个林郑月娥上去作供。 哇，拭目以待，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睇下林郑系咪真系容许套丁行为，因为佢哋而家就系咁拗嘅，就 系 政府容许嘅，其实好睇下点拗啦。 OK， 今集就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